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，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，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了，为什么？ 你的怀抱如何变成别人的？我再也打不开你心中的枷锁，曾经的